新北京， 聚焦新时代， 歌唱新北京。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，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-6858-5858，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2018年7月27号，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公映，这部国产动作类古装影片由徐克执导，陈国富监制，赵又廷、冯绍峰、林更新、阮经天、马思纯、刘嘉玲等主演。对于狄仁杰系列第三部影片为何定名为四大天王，徐克曾经说过，是因为有四位优秀的男演员。狄仁杰系列时隔5年强势回归，不仅演员角色升级，剧情和技术也再次升级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黄金强档单元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上一部狄仁杰的影片，也就是系列影片的第二部《狄仁杰之神都龙王》的故事。2013年国庆假期电影档，有一部国产影片表现出色，不仅一举拿下国庆档零点场票房冠军，还分别获得国庆档首日票房冠军、首周票房冠军，并且创下了国庆档单日最高票房纪录。这就是这一部《狄仁杰之神都龙王》。影片最终以6.022亿人民币位列2013年中国最卖座电影的第五位。这部影片场面浩大，特别是 3D 效果出众，真的是一场视觉盛宴，让观众宛如梦回大唐。2013年9月28日，影片在国内各大影院上映，由赵又廷、冯绍峰、Angelababy、杨颖、刘嘉玲、陈坤等人主演。作为酷爱冒险的导演徐克，为了影片中不少水下打斗画面，他特意请来澳大利亚的水底摄影师，并且带来全球只有3台的顶级摄影机中的一台，试图完成拍摄水下 3D 画面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虽然看起来噱头十足，但徐克特别声明，自己使用水下 3D 手法的拍摄并不会因为所谓的 3D 泛滥而打退堂鼓，所有的技术设想都是为了自己的电影服务，因为电影需要这种合适的手法来表现。徐克还强调， 3D 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怎么把电影拍好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。 流行、时尚，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、谈资，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，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 再铸辉煌，黄金强大。 故事发生在唐朝麟德年间，唐高宗与当时还是皇后的武则天力排众议，派出大军远征攻打扶余国，谁知舰队在大海中遇袭，遭遇所谓龙王而全军覆没。此事震惊洛阳，城内百姓开始狂热地祭拜龙王，缭乱众生的花魁银瑞姬也即将被送往庙里供祭祀之用。21岁的狄仁杰前往神都洛阳大理寺报道任职，在拥堵的人潮中，狄仁杰第一次见到了大理寺卿尉迟真金，二人相顾无言。尉迟真金奉朝廷之命在调查龙王袭击船只一案，这一天他来到皇宫中向武则天汇报查案进展。尉迟真金由冯绍峰饰演，武则天由刘嘉玲饰演。 禀皇后，臣已查明，百姓如此封祭龙王，是因为卖香烛的为图一时之力，鼓吹祭拜。 百姓如此封祭龙王，是谁在后面指使的？ 是掌管礼祀的太常寺按规谱之意点选官祭，到龙王庙持戒3年。 官祭， 此女是当选过洛阳花魁的燕子楼官祭银瑞姬。据说，银瑞姬当选之后拒绝见客，得罪了一干朝中权贵，为逼他就范，让他现身，便将他选送入庙。 荒唐！一个官妓就闹得满城风雨，你身为大理寺卿就不管管？ 回皇后，大理寺主掌吉凶拿案，整治风俗不在微臣管辖之内。 上下推诿。那你说，战船被毁，查出了什么端倪？ 这两艘船受损较轻，被拖了回来，其余的挽救不及。 不要说我知道的事， 臣还在查。 有什么可查的？如果真的有龙王，我大唐以后也不用打仗了。尉迟真金，你大理寺素来破案神速，此案更急，绝不能让心怀叵测之人趁机捣乱。你说需要多少天？国难当前，我帮你定吧，10天。10天之内查不出真相，提头来见。 遵旨。 找个烟花女子来做文章，这帮老臣又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。 与此同时，狄仁杰读懂了人贩子的唇语，知道他们要掳走殷瑞姬，连忙前去搭救，但是寡不敌众，被对方困住。这时一个怪物出现，打败人贩子，带走了银瑞姬。狄仁杰跟随怪物一起跳入荷花池，用水草困住怪物，救走银瑞姬。怪物跟了上来，却被闻讯赶到岸边的尉迟真金吓退。安顿好昏迷的银瑞姬之后，尉迟真金不知道狄仁杰是敌是友，就把他关进大牢。在医术高明却不受重用的小医工沙陀中的帮助下，狄仁杰逃离大牢。夜色中，在燕子楼休养的银瑞姬突然惊醒，发现眼前矗立着那个怪物。原来他竟是银瑞姬的情郎袁振袁公子。这时一群戴着龙王头套的东岛国杀手潜入燕子楼，一直在门外保护银瑞姬的尉迟真金等人与他们展开厮杀。从大牢赶来的狄仁杰和沙陀中也加入战局。混战一番之后，这帮匪徒总算被赶跑。狄仁杰来到楼上，银瑞姬站在黑暗之处一言不发。狄仁杰由赵又廷饰演，银瑞姬由 Angelababy 杨颖饰演。 姑娘怎么跑出来？ 我是怕你不回来，所以跑出来了。 你不是怕我不回来，而是怕我回来。 我不认识你，当然会怕。 你没说实话。 胡说。 人撒谎的时候心有所思，目不定神，还带有杀气。 突然怪物袁公子从背后抓住狄仁杰，就在二人僵持之际，银瑞姬用簪子刺伤狄仁杰。 快走，快走！ 即用簪子抵住自己的喉咙，怪物袁公子连忙住手，跑上前去。 不能走，你出去反而危险，跟我回大理寺最安全。 怪物袁公子无奈离开，跳到燕子楼外的湖中逃走了。 你逼他走是害了他，他此去凶多吉少。 此后尉迟真金重新帮银瑞吉安排了住处，并帮助狄仁杰在大理寺办理了入职手续。第二天，狄仁杰独自站在雨中思考案情，银瑞吉撑着伞走了过来。 我要袁公子走，是不是真的害了他？求大人救他一命。 袁公子，他是你朋友，那你能告诉我他是做什么的？ 他叫袁振，是闻名洛阳城的清新茶坊的少东主。 闻名洛阳清新茶坊？ 是的，大人，清新茶坊专门被职供朝中大臣饮用的名茶。 如此闻名的茶坊，他的东主袁振公子怎么会变成这样？ 这事要从半年前说起。我在上元节百花雪宴中夺得花魁，一时风靡洛阳。我夺魁之后，京城权贵都想一亲芳泽，成为首位恩客。但我一不爱官大，二不稀罕钱多，我身在青楼，早已看遍红尘。唯有清新茶坊的少东主袁振，以情诗打动我。我避开妓楼馆束，不顾一切和他私下约见。之后我再以青玉孔雀簪作为定情物，我两人只盼心意相通，成为知音。事后我传唱情诗给袁公子，他很快以诗回复，人却没有出现。诗里提及身体有恙，让我非常担心。而后我被选献龙王，写诗告知，他也再没有回应。直到昨天，他拿着簪子来找我。 殷瑞吉将头上的簪子取下来递给狄仁杰。 我才知道他 这么贵重的簪子怎么会掉颜色。 倒不是，我想也许是袁公子不知道在哪儿沾到了什么东西。 这簪子先借我一用。 这时沙陀中突然跑了过来。 他们抓了人在秦王逼供，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。 大人，这是袁公子昨天留下的，我实在看不明白。 银瑞基递给狄仁杰一块布，布上用毛笔画着奇怪的图案。 很好。对了，在下狄仁杰，幸会瑞姬姑娘。 狄仁杰和沙陀中来到大牢，尉迟真金正看着手下刑讯逼供。 看招！ 你在 干什么？ 快招！ 凶徒在燕子楼留下面具，这些都是洛阳城打造面具的工匠，本官正在审案。闲杂人等回避，给我打！ 你眼睛糊了牛屎！这面具乃术师浇灌而成，原料来自爱州，手艺乃东土所传，绝非本地所造。更何况戴面具的凶徒说的是东岛话。 东岛话？ 他们应该是东岛人。 东岛是什么地方？ 东岛国位于大唐和东瀛海域。这面具乃术师浇灌而成，原料来自爱州， 手艺乃东土所传，绝非本地所造。更何况，戴面具的凶徒说的是东岛话。 东岛话？ 他们应该是东岛人。 东岛是什么地方？ 东岛国位于大唐和东瀛海域之间。武德年间已有人迁居中土。 东岛人多以捕鱼为生，水性极佳，怪不得能在水里待这么久。 这是我在现场发现的。 狄仁杰递给尉迟真金殷瑞基给他的那块布，尉迟真金将布叠起来，上面显现出两个字：雀舌。 雀舌是雀舌茶？ 大人英明，雀舌乃清新茶房独家配制，专供皇族享用的名茶，这种茶庶民是无法喝的。可这案子跟雀舌茶有什么关系啊？ 从字迹上看，写字的人应该很着急。你在哪里得到此物？ 来自那一头想抢走瑞姬的怪物。 就是庙里那只龙王，怎么昨晚他也在燕子楼？ 不止如此，我认为那群戴面具的东岛人和闯龙王庙的匪徒不是一波。他们杀入燕子楼，目标并不是瑞姬，而是为了抓怪物。怪物写下字条，意在留下线索，为大人提点破案之路。抓到他，案情必能有所突破。 也罢， 去清新茶房备马。 是。 带着疑问，尉迟真金和部下赶到清新茶房，却空无一人。狄仁杰推断他们之中出了内鬼，于是狄仁杰派沙陀中将银瑞基女扮男装带的一元斋染坊。在银瑞基的呼唤下，怪物袁公子终于现身。在银瑞基的劝说下，怪物袁公子终于接受沙陀中的师父太医王普的治疗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众多少数民族居民正载歌载舞，银瑞基和狄仁杰乔装改扮坐在一旁。 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太医署？我们是要躲谁吗？ 这是拜虎族的土方，洛阳有十万卫兵，就算内鬼要追到这儿，也得花上不少时间。 内鬼，狄大人，太医真的要揭开袁公子吗？ 高人说话都是如此，姑娘不必放在心上。我有一事想请问姑娘，您是一族不源于中土，请问姑娘原籍何处？ 扶余国。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。眼下大唐与扶余国开战，局势紧张，你是扶余国人，又牵连此案，朝廷恐怕会拿你开刀。为了安全起见，等袁公子病医好之后，你们还是即刻离开京城为妙。 狄大人，您料事如神，可不可以告诉我袁公子到底惹了什么事？ 我想可能是因为雀舌茶。 人杰， 沙陀中把狄仁杰和银瑞基叫进房间，太医王普仍然有些神经兮兮。 他的骨毒我暂时压制住了，有话就问吧。哎呀，快点去做饭呐，去买两壶酒。是是是，几个时辰了，都快饿死我了。 怪物的面孔已经显现出袁公子的模样，他向狄仁杰和银瑞基回顾了遇害的经过。 袁公子，东岛人为何抓你？ 半年前有人访我，自称是东土茶商，远赴前进学习雀舌茶制法，但此茶乃钦点皇宫，百年来卑职之法直穿我袁家嫡系，虽婉言拒绝，他悻悻离去。几天后，我全身皮肤生出鳞片，腰身妄想，接着收到一封署名霍毅的信函，说我已中了蛊。想必霍毅正品茶时，碗中下蛊。我心生恐惧，又不敢声张，只得叫出茶房。可没想到他不帮我结果，反把我关在一座岛上，每晚逼我备尝雀舌茶清。 雀舌茶， 雀舌茶既是钦定皇贡，专供皇族大臣，难道霍邑要在茶里下毒？ 宫里的老公公让我给他治病，送了我半斤。拿过来给他看看。 拿来雀舌茶，沙陀中和王普等人开始研究它的成分。 茶中果然有毒，待我查一下什么果。原来是枪狼虫，千年奇果啊！随茶汤进入人的身体，促使壮人筋骨，让人精力充沛。但只要一发作，必死无疑。 好主， 好主， 此乃皇宫。如果皇族大臣皆用此茶，整个朝廷不就废了？更可怕的是， 皇上。 狄仁杰在太医王普的帮助下找到了去除蛊毒的解药，正好尉迟真卿正在查找狄仁杰等人的下落，狄仁杰便悄悄约尉迟真卿见面，说服他带自己进宫见皇后。深夜时分，尉迟真卿和狄仁杰来到宫中，并找人试药。服药后，试药人体内爬出了枪狼虫。随后，武则天命人依法炮制，给皇上以及朝中大臣都解了毒。东岛国想用蛊毒摧毁大唐的计谋没能得逞，朝野内外焕然一新。唐高宗和武则天召见了狄仁杰以及尉迟真卿，奉皇上皇后之命，狄仁杰和尉迟真卿正式开始合作办案。他们一同揪出了一直给东岛国通风报信的内鬼，潜伏在洛阳的东岛人闻讯跳入河中逃走。时间紧急，尉迟真卿、狄仁杰、沙陀中带着大队人马和船只立刻向霍邑所在的蝙蝠岛进发，船上装了不少毒鱼，由太医王普的配方制成，用来对付霍邑养的那只巨型水怪。夜幕降临，狄仁杰率领大队人马终于包围蝙蝠岛，双方陷入一阵厮杀。最后狄仁杰、沙陀中、尉迟真卿三个人在一处岩壁上终于杀死了霍邑，大队人马高高兴兴地返航。这时水怪现身，水花四溅，船只被毁得七零八落。在尉迟真卿和狄仁杰的配合下，毒鱼终于被投到水怪口中，然后尉迟真卿射伤水怪的眼睛，水怪吃下毒鱼后毒效发作，沉入大海。这场人兽大战终于画下句点。眼看狄仁杰依照指定日期完成任务，但皇后借银瑞姬是敌国后裔之名，依旧不肯放他，决定将他软禁在燕子楼。最后狄仁杰悄悄放走银瑞姬，让他和袁公子远走高飞了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，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《狄仁杰之神都龙王》的故事。徐克作为一名拍摄手法亦庄亦谐的导演，在影片中还特意安排了一个让观众惊喜连连的大号彩蛋。许多观众走进影院，在片头字幕中看到特别主演陈坤的名字，但是呢，直到影片结束都没发现他的角色。其实呢，那个长着怪手疯疯癫癫的太医王普就是陈坤，而陈坤在影片中的精彩表现更是成为一大亮点。影片的精彩呈现和演员的功劳密不可分，在影片结尾处水怪与人打斗的场景十分震撼，却是累坏了演员。主演之一的赵又廷就曾经拍戏拍到流鼻血，导演徐克后来解释说，拍水下的戏要求演员憋气，心理上也得淡定，确实蛮难的。好在赵又廷十分敬业，才使拍出来的画面十分真实生动。在这部影片片尾彩蛋中，23张概念图正式开启了未来华语007的新局面。